皆为无上菩提本，公稿人吴胜法师。惭愧后学，吴胜喺反复拜读《来佛三圣永思集》一书，同观看贤公和尚佛门榜样嘅光碟后，深深咁感到贤公老和尚一生的示演，真正贯彻了释迦牟尼佛的慧觉，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是佛门自戒的典范，确实值得四众弟子竭诚效仿和倾力学习。世尊在《大方广佛花严经》里面明确指出，戒律是我们一生学佛成佛的根基，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正戒，若能具足持正戒，一切如来所赞叹十方三世诸佛无不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纵观三藏十二部经典，哪一部经论没有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呢？佛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在这提醒我们学人应当重视戒律，学习戒律，严持戒律，四分律山凡宝阙行事抄随戒释相篇第十四有讲到，毗梨藏者佛法受命，毗梨藏住佛法方住，毗梨亦成中文是善字律的意思，毗梨藏是三藏之一的律藏。上宏下赞律师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上篇戒律门话俾我哋知，防非止恶是戒，处理决断戒条嘅轻重和开遮持犯是属于律，作为出家人至少要落实沙弥十戒，从不杀生到不足持生像金银宝物，这十条戒是三圣圣人修行成佛所必须要走的一条康庄大道，那是出来轮回的阶梯，是正得涅槃的门户。我们在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点中看到贤公长老的尊堂，从小开始食素并持之以行，直到1957年以86岁的高龄念佛自在往生。贤公长老自幼耳濡目染，在菩萨母亲的熏陶下发心出家，且终身如素，绝非偶然，实是必然。即使在最艰难非常的时期，贤公亦慈悲依然，坚持不食众生肉，所食的都是肉边菜。不单只是这样，老和尚还很多时主持放生仪式，救拔了众多的生灵，慈心不杀。这一条街贤公长老做得是如理如法，一位张居士曾经至诚地供养了贤公长老一只戒指，老和尚即刻欢喜地将戒指戴在手上，等张居士一离开，他马上除低戒指交了给其他居士。老和尚这种做法完全遵循了世尊教导出家人的不足持生像金银宝物这条戒， 释迦牟尼佛当年规定，出家众只接受信徒的四事供养，亦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咁就是教导我哋出家人唔可以拥有任何金银财宝之物。点解出家人唔能够拥有呢啲嘅财产呢？因为佢会增长我哋与生俱来嘅贪心，所以佢会妨碍败坏我哋修行嘅道业。贪系投生鬼道之根，爱是生死轮回之本，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的教学目的，究其根本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彻底断绝舍生受生。因此佛陀严格规定出家众一定要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佛要求弟子通通做到呢一点，当然佛自己亦先做到咗。透过世尊唔接触金银财宝嘅举动，我哋睇到嘅系佛世尊嘅清净无染，以及演绎到极致嘅高风亮节。我哋凡夫一旦捉摸到钱财，唔单止是不知不觉中产生积蓄佢、占有佢、控制佢的强烈欲望，仲会被佢慢慢咁侵蚀，染污我哋本自具有的清净，随之而嚟就是摧毁我哋高尚的德行。佛制定的戒律里面明文规定，出家人不得持有任何财宝，凡是信众供养的财物，法师都应该即刻转交寺院常住。贤公长老从来不积蓄钱财，信众供养的红包他都拿去印经和放生，从来没有拿来自己享用。净宗第八祖莲池大师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威仪门教导我哋，威仪是指有威可畏，有仪可敬。由于出家人能够严持正戒，佢嘅种种梵行亦都圆满具足，因为出家众具备堂堂的增上威严的重德，所以令人可畏。同埋出家人的一举一止都合乎法则，形于外的仪表温和肃静端正，所以先令人可敬。佛门的这些威仪不但成就了出家人的道品，而且亦是一切人天的师表。真正发心修道的出家人是内怀狮子之德，外现象王之威，不但人天赞扬侍奉，神龙护法亦由衷感阴服。佛在花严经上讲，具足受持威仪教法，能令三宝不断事也。莲池大师编辑的《沙弥律仪要略》一共有24门威仪，这些威仪不单只是所有沙弥每日应当遵守的规则，亦是出家人出来生死轮回的第一个台阶。我们从光碟里面可以学习到贤公长老哪些令人仰叹的威仪呢？老和尚一生没有做过经忏佛事，不生修学的法门仅仅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老和尚老老实实咁念咗足足92年，而且预知时节，身无病苦，自在往生。平时老和尚除咗劝大家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之外，从来唔传授其他修行方法。喺《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第8威仪满，世尊教导出家众不得简应辅道场经集学，经忏是如来无上法宝，我哋认真咁受持一句一偈，可以灭除自己嘅罪业，增长自己嘅福德，永为菩提种子。如果利用法宝嚟谋取世间嘅财利，咁系极为可悲可痛嘅事情。假如有在家大德嚟到寺院请求法师读经，目的系想要获得福德，回向俾阳上或者已经往生嘅家亲眷属，佛只允许比丘为佢哋读诵偈诵，咒怨最多为佢哋背诵一部经典就可以啦。咁样做足以利益对方，所以佛门绝对冇所谓应付之事，更唔会将诵经念佛当作事业生意嚟做。喺光碟中，我哋睇到喺2011年7月23日，贤公长老同往常一样顶住烈日喺粟米地除草。到咗下午3点钟，老和尚太攰啦，就喺塔院嘅大门楼下饮水休息。只见老和尚右手枕住头，左手放喺腿上，整个身体又怯而卧。呢种睡卧嘅姿势同《沙弥律仪要略增注下篇》第14威仪门完全相应。佛陀规定出家众瞓落嚟休息嘅时候，必须保持右胁卧，呢种卧法称为吉祥睡。出家人唔可以仰卧、伏卧或者左胁卧。睡卧时，我哋应当先安放一个枕头或者曲弓为枕，唔可以将头直接贴喺脊上。仰卧是阿修罗的卧法，伏卧是卧鬼的卧法，左胁卧是贪欲人的卧法。出家的沙门应该仿效狮子王的卧法，亦就是右胁卧。这种睡卧的好处会令我们身无掉乱，不失正念，睡得亦不沉，更不会发恶梦。所以右胁卧被称为吉祥睡。世观贤公长老生平传记的光碟令悟性感慨万千，自己是何等幸运，在当今俗恶到极处的时代，仲能够睇到一位112岁的高僧大德现身说法，为我哋真实感示现严持正戒，老实念佛。老和尚教导我哋学佛，成佛的诀窍就是要老实听话，真干佛的慧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圆满地做到了。贤公长老不识字，没有读过戒经，亦没有听过律学讲座，竟然能严守律仪， 令我哋后学唔能够唔佩服佢老人家宿世累积嘅深厚善根、福德同埋恩怨。对于师父上传下界长老嘅开示，贤公老和尚冇一丝毫怀疑，完全照做，是一个真正可以成全大法的根器。正因为贤公长老知道严持戒律能助他早日成就念佛三昧，所以对佛门的规矩丝毫都不敢马虎，举手投足间都表现出他十分的诚心同埋十足的敬意。佛在《花严经》上讲，皆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次正戒。身为佛门弟子，不论出家法师或者在家居士，进入佛门的一件大事就是受戒。而佛教徒的本分更是以持戒两字作为准则。佛为教经记载了释迦牟尼佛的一段教诲：于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真经波罗提木叉，于暗于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于等大师。波罗提木叉是戒律的三种名称之一，译成中文是别解脱、处处解脱、随顺解脱。从世尊的开示当中，我们知道佛弟子如果能够以戒为师，而且持戒清净，佛法就能够长久住世。如今广为流通的播戒机，是由台湾布里正觉精舍的住持上果下清律师、副住持上天下恩律师录制的，这两位律宗大德宣说的戒学讲座专辑，包括《出家戒学篇》和《在家戒学篇》，对于法心、研学戒律和威仪的四众同修来讲，是极大的福音。只要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学习，肯定受益良多。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佛家在传授三坛大戒的时候，经常会念起这样一首传统的诗偈：戒为菩提本，律德南山中，清净三世业，德成贤圣僧。佛陀临终为教，自然意义重大，我辈必须铭心刻骨，虽如不敢有忘。无佛住世，戒律就是佛子唯一可依赖者。戒律在，则佛法在；戒律亡，则佛法亡。但是当今时寂末法，邪师说法欲行河沙，多有无知狂徒借古德禅语贬低戒律，蛊惑人心者。永嘉禅师正道歌的确有云：大象不由于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而我辈当扪心自问，我自身是咪业已大悟？假如冇，仲是谨慎为妙。效法豪侠，终不如学做老实人。古德曾道：圣人为救时弊而生， 贤公老和尚乃大悟之圣者，但是为我哋表演嘅却系从始至终严词戒律，其中岂无深意吗？2012年春天，末学陪同几位学友一齐到来佛寺去，贤公老和尚正喺寮房坐住缝衣服，末学径直进去要同佢老人家顶礼。老和尚拦住我问：拜咗佛未啊？我话：仲未啊。老和尚指住地上嘅蒲团讲：你先拜佛。我于是就将蒲团挪到老和尚寮房嘅佛像前顶礼三拜。老和尚睇住我拜完企定之后，微笑咁讲：我教过你点样拜佛，你仲系未学识啊。拜佛要好似下麻，脊背要放平。我赶忙同老和尚鞠躬，向老和尚保证讲：我记住啦，以后拜佛一定达到标准。老和尚连声讲：好好。然后又故意同我解释讲：蛤蟆就是青蛙。令到我哋大笑不止。睇到悟性法师嘅文稿，末学非常感动，所以先至班门弄斧，不顾自身浅陋，妄自对戒律议论咗一番。末学收录此文嘅时候，曾经对文字重新整理，然后祈请悟性法师鉴定。法师唔单止欣然接受，而且对文稿又进行一番更加精细周密嘅修改。其磊落胸襟同严谨嘅自学态度，实在令末学感佩非常。尊敬嘅师父上人曾经对此文点评讲：听咗悟性法师嘅学习报告，我諗大家心里面都感到非常欢喜，说明可言老和尚一生嘅表法，呢种辛苦係值得嘅。能够有好多好多迷失方向嘅呢啲佛子们终于觉悟了，回头了，回头是岸，要真正回头。所以我劝导大家，喜欢读经的读这个小册子，不喜欢读经的睇光碟，一日要三篇，一年为期。为什么一千篇呢？古人教我们，读书千篇，其义自见。一年的时间，一日睇三篇，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就将基础扎稳，根扎下去了。这个是什么根？必定得生净土的根。凭什么你能够往生？就一年，这个根就决定得生净土。这个是刚刚开端就有这么好的反应，继续不断下去，这种善根福德会越越增长。